在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揀选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天地有正气，你两个仆街衰到痹。 独立思考，思考独立，一个时机，卷土再起，天地有正气。主持：姚冠东、阿云。 喂，各位大家好啊！ 翻嚟星期五晚，天地有正氣。 我而家咧開場白，等阿輝輝講。 係啦，大家好。 咁啊，我係阿東啦，咁啊，輝啦，咁啊，今日都諗過翻唔翻嚟做嘅。咁而家你知道我哋而家係又無端端又踏入咗呢個防疫嘅高危啊嘛。 係啊，完全就係二次社區爆發，就正如我哋之前都講，即係提醒大家啦，唔好話預言啦，提醒啦，因為始終大家都唔希望見到呢個局面嘅。但係好嘅唔靈，醜嘅靈啦。因為今日和尋日咧嘅新增嘅確診個案咧有四十幾宗噶啦，咁所以其實上個星期 兩日加埋八幾啊， 係啦，上個星期我哋做節目嘅時候都仲係講緊130到嘅啫，今日就已經去到240幾啦，咁真係啦，好嘅唔靈，醜嘅靈啦，咁呢個就亦都係非常之似係一個二次爆發嘅一個徵兆啦。 係啦，咁同時期咧，即係嗱，我哋見到全球咧個疫情開始，即係尤其是歐洲嗰邊咧，即係可以係幾近係失控嘅，即係尤其是你都估唔到一啲歐洲國家係會咁樣啦，即係甚至係英國都係咁樣啦，即 係 我見到阿波哥嗰種無為而治係嘛 ，not immunity 啊，叫佢個講法叫 not immunity， 咁都講得出，即係作為一個英國嘅首相，你竟然可以即係講得出呢一番説話，證明即係嗰個對嗰個衞生啊、病毒啊嗰啲嘢，真係實在太無知啊，因為可能真係冇經歷過冇好似我哋香港人咁深受沙士之痛咧，我哋就即係比起好多人、好多國、好多地區、全球好多地區咧，就即係叫醒啲啦。不過話雖如此，雖然話係我哋香港人都做得算係，即係算係咁啦。但係我哋見到咧呢幾排咧喺街度咧，個開始社區嗰種咁嘅鬆懈咧開始有嚟啦，亦都見到好多冇戴mask 啦咁樣，亦都可以見到係。開始大家好似當如係冇事咁樣，我想再次提醒大家，今次咧呢一個二次爆發或者社區爆發或者呢一個病毒本身咧係唔係話你好翻之後就會冇事嘅，你都會係會再次發病一次。其一，第二就係話香港係打開門，即係而家咧其實就係仲係打開門，即係迎接各國嘅人士嚟香港咧。咁呢個二次爆發咧，其實個危機咧係絕對係比起上一波咧就更加嚴峻嘅，可以話係，因為之前都係講緊一個國家，即係你大陸一個國家，咁但係而家你其實世界各地都有咧。咁同埋就係同時間亦都有一批嘅留學生咧就湧緊翻嚟香港啦。咁嗱呢樣嘢咧，我率先都想講下嘅，即係我其實。屌你老母！我真係唔撚陳明，點解你嗰啲留學生？屌你老母！你留喺嗰度咪好地地，你翻嚟做乜撚嘢咧？ 係啊， 係咪？即係呢啲咧係嚟自一啲自私自利嘅家長嘅，都係其實我即係你問我就，所以我就唔係話太過即係我唔係太過贊成係翻嚟嘅，喺飛機度又有感染 嘅風險。飛機嘅風險其實係相當之高啦，而家 最撚危險就係坐飛機。 飛機、遊輪兩樣嘢。 係啊，最撚危險就係坐飛機翻嚟嗰轉。而家啱啱咧，香港就開咗兩個嘅 檢疫中心。 檢疫中心一個喺博覽館啦，一個咧就係喺北大嶼山醫院嘅。咁啊就係、是、打算咧就係點解屌你諗？第一樣嘢點解反應咁快開咗兩個咁樣嘅咧？就係、是、因為你翻嚟嗰一批好多都係屌你老母閪啲達官貴人嗰啲孫啊、嗰啲仔啊，屌你老尾全部都貴資仔嚟嘅全部。 屌你老母閪！你見撚到喺飛機上面著撚曬防護衣咁，不過都係都係 包撚到膠袋咁樣， 包撚到屌你老尾，包撚到含重要可以買到五皮一張嘅機票翻嚟嘅，屌你老尾！咁你可以可想而知嗰啲係一個鬼子仔，但係我又唔係太過仇富，但係問題係即係呢批人咁撚樣翻嚟咧，係會提高香港喺社區爆發嘅風險噶嘛？ 唔係，我當你自私諗，其實佢哋要搭呢一程飛機，其實個風險都相當相當之高。而冇錯，香港個確診數字、感染數字唔係太高，但係其實你香港基本上黐住個大陸，其實都係高風險噶嘛。咁如果佢喺當地嗱，即係正如我哋推敲啦，佢哋都係有錢仔啊，嗰啲達官貴人啦。其實我相信佢哋喺當地，無論佢喺英國好、美國好，佢哋 都 有一個 好嘅醫療， 係唔係？唔好話醫療啊，佢哋居住嘅環境，只要佢哋遵守呢個隔離政策，即係話我唔會周街走，會戴 mask 啊，等等等等。其實我相信佢哋喺當地都會比相對安全，即係你未必係話我大家成班人我廿個人一個宿舍一個 dormitory 咁樣，你應該我相信唔係咁嘅。咁除非你話我真係咁冇辦法啦，貴一貴都要走翻嚟啦，因為你覺得好大風險。但係我相信好多都唔會係咁咯。咁何必呢？其實 係啊，所以我唔明你啲嗰啲咁樣嘅留學生家長係點撚樣諗嘢嘅，即係我真係唔撚明，係咪？即係你咁樣係會，總之呢樣嘢亦都係對自己又唔好，對人哋又對香港又唔好。係咪你湧翻嚟做乜鳩啫？而家起咗個新嗰個兩個所謂檢疫中心，亦都可以睇到係要等十幾個鐘你先至可以出得翻嚟嘅，即係你翻嚟到咗香港之後咧，你其實一路排隊入去檢疫中心啊，去檢測啊，要知道你個結果啊，然之後咔啦咔啦搞咔啦咔啦都係十二三，都要十二三個鐘。 淨係單單係講、 你淨係嗰十二三個鐘，你喺嗰個咁撚擠迫嘅環境裏邊，屌你老母，你交叉感染啦、啊，大佬，跟住翻嚟仲要係只係居家隔離、啊。 冇錯啊！即又係犯咗之前喺即係對於大陸嗰個隔離措施嗰個錯誤， 咪 一 撚樣咯，咪就係一撚樣。所以你依個政府係無能到一個無能之極啊，無能到一個點。好啦，而家講緊我哋講咗幾個月都係一樣嘢，就係防疫呢啲嘢係人命嚟嘅，係講緊人命啊！社區爆發係唔係淨係經濟咁簡單，係人命啊嘛，係香港市民嘅安全啊嘛，而家講緊。系咪？你系而家系根本系草菅人命嘅，你咁样喺度窒捻埋去嗰度咁样检疫，系咪？第二样嘢就系、你又系居家隔离，我屌你老母！你咪我都讲咗话啊嗱，我唔知系咪有人听咗我节目，我讲笑啫，即系唔会嘅，即系但系一般人都谂到应该要用酒店嚟做隔离中心啊，你一定要确保 度假村啦、 啊，系啦，度假村你确保呢一。班咁撚樣翻嚟嘅人，你係隔離咗十四天，你先知道放佢喺個街度走噶嘛？而家你又係居家隔離，又係搭公共交通工具嘅，屌你老尾，你咪就係又係社區風險咯。所以而家咪48、40、40人咁上咯，係咪？你唔好話我話，即係如果你繼續係咁撚樣，繼續咁撚樣落去咧，基本上係繼續嚟噶，仲會係好似何柏良都講咗啦，佢預計。未來兩個禮拜係好關鍵啦，亦都呢個關鍵嘅防疫，如果做得唔好咧，我哋係隨時係爆上去就六七百人去有確診個案嘅，係咪？咁你依樣嘢亦都係衝擊住我哋嘅醫療系統啦，衝擊住我哋嘅防線啦，我哋即係社區大爆發，係咪？咁我哋見到呢個病毒係有咁，既然係有咁極高嘅傳染性。我哋喺世界一啲，尤其是一啲先進國家有新聞自由，係冇得呃嗰啲例子，係咪？即係你知道，哇！嗰個傳染性係高到咁撚高嘅時候，你仲喺度屌你老母換忽職守、掉以輕心嘅話，係咪？即係你未來兩個禮拜，我真係唔希望見到屌你老母六七百人感染，即係第二次社區大爆發。是咪？即系我真系唔想，虽然应该好多招讨派就话想， 都冇嘅。咁即系事至此，其实我哋大家最紧要就系自己做足防护措施，即系一定要戴口罩啊，一定要勤洗手啊，咁样我哋唯有自己保护自己。因为我哋都知道呢个政府都系无为而治噶啦，不嬲都。 咪同埋最捻气愤同戆捻鸠嘅就系、是。佢派嗰個檢測嘅手帶，嗰、那個所謂檢測嘅手帶，我屌你老母係唔撚夠啊，係冇嘅，有人係冇嘅呢啲檢測手帶，我屌你！ 好似話派咗6000条定 七千幾条，係、okay、啦，但係屌你老母有啲人係冇手帶，冇手帶嗰啲又點撚樣算咧？我想問，係咪？ 有些人就是用呢個 Apps 嘅。屌你老尾！啱啱有篇文走咗出嚟，即係有個消息走咗出嚟，就係話呢個 Apps 係搞撚咗六七個鐘、七八個鐘。嗱，你七八個鐘都未 download 到，仲要未 activate 到 啊！ 跟住打電話去，係打咗兩三個鐘咧，冇撚人接聽喎。即係你明明打個查詢電話咧，兩三個鐘頭冇撚人接聽喎。結果係成十個鐘之後先至屌你老母 activate 到自己嗰個手帶嘅，即係嗰個家居檢疫 apps 嘅。 要咁搞嘅咩？佢唔係應該佢當佢檢疫嘅時候已經要主動幫佢 activate 嘅咩？如果唔係你點做到個檢疫嘅效果，即係個隔離嗰個效果？ 所以即係我想講一樣好重要嘅嘢。就是我哋從呢啲咁樣嘅手帶啊、Apps 嘅嘢啊，可以睇諗得到，我哋香港係咪有個科技局局長啊？佢到底做乜撚嘢噶？成個科技局係做緊啲乜撚嘢噶？見過 Steve Jobs 嗰、那個撲街冚家產白痴人工嘅喎，呢啲人成個科技局啲人係白痴人工嘅喎，屌你個閪！完全唔撚使做喎，仲要即係唔好話乜嘢，即係已經唔係計你話派錢嗰啲 system。你香港你有個科技局，你就係一定係你呢個局嚟做㗎啦。係 啊，冇錯，智能電話都唔係一啲咩好新嘅嘢啦，而家講緊十年都有㗎啦。即係你做個 apps 出嚟，做翻一啲相應嘅一啲 security option， 我唔會好難嘅咋話。 即係香港地大撚把香港地大撚把做 app 嘅公司啦，係咪啊？整嗰啲 app 有幾撚咁難？ 咩從來其實係咪真係好多我都唔敢講喎， 咁屌你老味，我當你香港冇啦， 冇乜， 屌你老味，深圳多啦啩，係咪？即係深圳啲嘢會爆炸嘅就冇撚用啦， 咪因為我睇到，就算我成日都經過，我哋都經加揸車經過科學園，而家都唔撚係搞科學嘅，搞樓盤嘅，嘥鳩氣嘅， 即係你自己諗下，呢啲咁撚少嘅嘢都做唔到，咁你依個科技局係咪失職啊？你科技局是不是要见官群众？屌你，有冇去解释下你做过啲乜撚嘢啊？系咪？即系无人离头嘅。 冇啊，做到系咩都唔会做噶啦。你都预咗，即系总之，我哋由咁耐以嚟都系好清楚明白，我哋呢一个咁嘅政府系唔会帮到你嘅。口罩都叫你话，如果你买到，你不如捐啲俾政府啦。跟住我哋帮你转交嗰啲慈善机构。屌，点解唔自己俾佢？ 即系好啦。跟撚住，屌你老鼠！呢、這個林鄭，呢、這個林鄭月娥，呢、這個冚家產，撲街冚家產。之前又話懲教署嗰啲口罩，又話俾前線，又話俾嗰啲前線食環用嘅。屌你老母！唔撚夠一個月，屌你乜又收撚翻嘅？又話叫人捐口罩俾政府，我屌你老母臭！喺呢個咁嘅濕鳩政府，呢班咁嘅屌你老母，呢班咁嘅狗奴才、狗庸才。屌你谂乜几捻时死嘅咧？点解咁捻耐都未捻死嘅咧？可以系咪？即系嗱，成即系完全系唔捻系做嘢，唔捻系捞嘅，系咪？执 Q 咗佢啦！即系啦，网友都讲啦，系咪？即系仲要有啲隔离中心啊，李真汪啊，话有个隔离中，有个隔紧嚟嘅喺度走嚟走去，喺海富中心走嚟走去，唔止噶各位。大撚量大撚把冚家產廢腦係走嚟走去唔撚做隔離咯，同大家講係咪？你唔做隔離，你又屌你咩？好似任鳩佢冇咁，所以好簡單，好撚簡單。而家要做嘅嘢就冇辦法噶啦，即係一定要封關。而家又再次嚟封關，應該嗱，而家就講咗啦，就話提議緊都未撚諗住做啊，就話禁止啲非香港居民入境。 OK， 系啦，就准备即系立法会咧，就过咗一个即系冇约束力嘅议案，就系讲紧话禁止呢个非香港人入境嘅，咁啊即系过咗噶啦，咁但系收皮啦，呢啲冇约束力嘅议案，即系都系屌你老母为做而做， 建议下咯， 建议下嘅啫。咁但系问题系你班捻样，即系而家就系肯肯定要封关噶啦，你而家加州都封城。 系啊，全個加州係 加州就封城啦，法國就封曬啦，係咪？最撚好笑就係阿杜魯多，真係最撚好笑啊！ 啊係喎，佢老婆點啊？而家 阿杜魯多 我冇 follow 到呢， 冇撚 follow 啊，唔撚知佢。 唔知啊， 即係冇死到咧，應該就 應該唔死得啩？ 咁後生應該係唔死得嘅嚇。咁啊，但係問題就係話你好似嗱，其實一場咁樣嘅疫症咧，我哋可以睇到各國嘅政府其實都唔係我哋想唔中咧，咁撚精叻嘅啫，屌你老尾，即係啲西人都唔撚係特別 當然啦， 特別勁嘅啫。 但嗱喺呢一樣嘢裏邊，有人咧就將呢、這個即係西方處理疫情啊，同即係同大陸去比較。我心諗係㗎，即係其實你問我我都有少少悲觀嘅，即係好似喺外國爆發。可能真係生化武器，屌你老尾！全球命運共同體，屌你老尾！派啲人去感染佢哋，屌你老尾！等到全球都賴嘢，係咪？你一定大鑊過大陸噶？點解啊？點解會大鑊過大陸啊？係因為人哋冇得造假嘛，你明唔明啊？人哋啲數字一定要係真噶嘛。所以我哋見到意大利嘅死亡個案咧，首次已經超越 咗中國。 但係你話中國嗰個數字係堅定流咧，係咪？即係我哋。呢廿幾年嚟所認識嘅中華人民共和國，屌你老母，造假帝國，係咪？冇撚樣嘢係真嘅。係 啊， 佢而家話自己係咩啊？武漢零感染，係咪？連特朗普 零感染， 連特朗普都串鳩佢。I hope 咩咩 ？Oh, I hope is 咩咩 ？I hope is true 係嘛？ 唔撚記得咗啦。佢 God knows 㗎。 唔係佢今個禮拜最 iconic 嗰個言詞就係 China virus。不過呢個我哋可以國際時段先講啦。唔係，但係你講到中國造假呢個就不嬲都係㗎啦。你諗翻咧幾年前，大家應該都有印象啦，天津大爆炸，冚家產炸撚到成個公園咁撚大，但係佢話唔知死咗30個人啊，定幾多人啊？你又知道呢個一定係流㗎啦。 所以咩零感染嗱？你有見到當美國疫情擴大嘅時候，不？中國就話自己係屌你老母又零感染啊，又成日趕及希望可以啲屌你老母啲工廠復工啊，公司復工嗱呢樣嘢好啊，我話俾你聽，我可以唔使，可以唔係話預言添啊，可以大膽估算，一撚定係會有二次爆發，一撚定嘅呢樣嘢，唔撚實使講，一撚定仲要係二次爆發。而且二次爆發嗰、那個規模同恐怖程度將會更撚加大你做假啊嘛！而家個天就要懲罰你，你整個武漢肺炎話俾你聽，屌你啦咩？你極權，屌你做假就禍延全世界，禍延全球。好啦，跟住你話你冇事啊嘛，你喺度做假啊嘛，係嘛？有啲人講到話消失添，即係我就唔撚信啦，即係唔係話唔撚信啊？而呢啲冇撚得 just verify 噶啦，已經係即係佢話嗰八萬人感染就係嗰八萬人噶啦，係咪？點會係八萬人感染啊？你成都成到條數啦！淨係武漢都唔撚止八萬人啦，全國八萬人感染冇撚玩啦，八百萬都有啦，即係唔好話乜啦。所以咧，最近咧就有一個中國移動嘅數據， 其實今日嘅一個 數據，今日嘅嗰個數據就爆出嚟啦，就係話咧中國移動咧喺即係大陸嘅呢個手提電話供應商啦，即係網絡供應商啦，咁咧就話佢跌咗725萬人。佢跌咗725萬人，即係唔見咗。 或者準確啲講，就係佢有725萬個電話 number， 就喺啱啱呢一個月到今個月咧就 cancel 咗嘅，冇咗嘅。嗱，咁我都有睇到連登有個 post 嘅，就即刻睇啦。咁中國移動就跌咗725萬人啦。跟住嗰個網友咧就即刻再 check 埋中國聯通同埋呢個中國聯通仲有乜鳩啊？ 中聯通同埋中國電信。 啊，係啦，中國電信三間中國最大嘅電信商，而三個嘅加埋嗰個數字咧，係由2020年嘅一月到二月到三月咧，係總共跌咗1400萬人， 1400萬 個 number 啦，我咁講啦， 1400萬個號碼係唔撚見咗嘅， 冇錯啦。 咁你諗啊，唔使話乜我屌你老母，我打個半價俾你啊，你都死撚咗700萬人啦，冚家產啱啱啊？所以如果佢有二次爆發嘅時候，如果你繼續。是咁樣，我好你話零確診啊嘛，你話零感染啊，好，屌你老味，開工咯，開咩啊？即係開工咯，世衞讚你啦，我屌你老母，到你二次爆發嘅時候就死，唔係700萬人，係死撚到你老母喺連撚埋中南海裏邊嗰啲冚家產柒頭皮都死撚埋，冚家產真係死全家啦，到 耶 耶，到時真係死全家，我同你講，你冚係一定死人，死到你冚都冚唔撚住，嗱，因為點解咧？你零感染啊嘛，即係要開放封城噶啦，係 啊， 係咪？開解封噶啦，要 啲城市繼續， 啲城市啊繼續喺度咩啦？咁屌你老母，啲病毒就屌你老母傳嚟傳去嚇，咁嗰啲死亡個案，你點解釋咧？如果你死100個人，你可以造假；死1000個人，你都可以造假。但係集體死10000個人冇得造假啦啩，死100000個人冇諗得造假啦啩，啱唔啱啊？所以嗱，你死啦，咁你開咗嘅喎，但係。 你又各國嗰啲人又可以去喎。屌你老母，人哋唔撚係當你流噶嘛，大佬啊！ 會唔會有啲卡子真係信撚咗社會？係喎，中國 OK 喎。 你除非死廿萬人，突然間屌你老母，淨係廣州死廿萬嘅，咁屌你老母，一定係辣到好撚多人嘅親戚朋友啊，即係身邊嘅人都全部係要有事噶嘛。係 啊， 係咪？到時你反唔反啊？啲人係咪？我就覺得會反嘅。即係你死到 好悲觀，我覺得中國人都係 唔係啊！你死咁多人嘅時候咧，就你就冇辦法噶啦。 文化大革命又死幾多人 咧？咁啊，咦，你又啱啊？ 係嘛？唔係，所以咧，其實我就強烈呼籲啊，習主席就唔好撚造假啦，公布翻條數。你要超越嘅咧，就係超越毛澤東。毛澤東喺文革殺幾多人咧？你要過撚咗條數 啊！唔係total 而家咧就中共政權啊，死咗五千萬人啊嘛，據聞四千五。咁你死多五百萬，死多一千萬都係幾廿個 percent。 加油， 20%。 好閒啫，千億十四億人口幾唔閒？ 但問題係會擴散噶嘛？呢件事會擴散去其他國家，我哋香港當然首當其衝啦，係咪？即係如果冇事嘅話，如果你真係大陸係真係控制到疫情嘅話。你香港政府，你特區政府，你開翻個關咯，係咪？你點解唔夠膽開啊？因為屌你老味唔穩得啊嘛！你明唔明啊？嗰啲數字大家都知道係假噶啦，邊度可以信共產黨講嗰啲嘢嘅啫？係嘛？咁所以即係你話佢零確診咁樣，即係 反至於你信不信啊？反正我信了噶啦，呢啲就。 係啊，所以我哋香港人咧就更加而家要繼續去抗疫，繼續去小心，即係 提醒翻大家呢個意識，因為我即係正如節目開初話齋，就係、是、好似近呢一個星期或者其實由上個星期開始已經，大家嗰個警覺性已經低咗好多。你見到市面上無論尖沙咀、銅鑼灣、旺角，係好似多咗翻啲人喎。咁就證明即係睇到大家開始有啲鬆懈。 我都做咗啲唔係幾啱嘅嘢，就去咗個飯局。即係尋日老姜啊搞咗個飯局，咁相當之好食嘅東歐餐廳，因為我係即係其實都比較少啲去嗰啲，即係同老人飯局比較少去嘅，一來即係個時間通常都就唔啱嘅，同埋即係比較唔得閒啦。咁但係我個 friend 阿Joe邀請我嘅東歐餐廳，好撚難 book 嘅，屌你老母，撲都撲到佢嘅，真係好好食，真係。我突然間講東歐餐廳咁點解？啊，好好食咁啊！當然啦，即係阿老闆好有客啦，即係嗰位黃生就好有客啦，黃老闆就好有客。咁佢女相當之靚，因為烏克蘭即係女仔咁樣嘅，即係鬼妹咁樣，但係佢係流利廣東話，識睇識寫中文嘅，好撚勁嘅，啲日文又好撚勁嘅，即係一個好撚勁嘅靚妹嚟，我覺得啊，真係即係孺子可教。 好似喺另一個台，佢都有做一個叫 AEL Open Y， 係咪有同樣都係去到呢間？好似係，唔係其實我即係題外話啦，我覺得嗰個節目都係做得相當唔錯，都係好值得大家去多啲關注嘅，因為呢個黃色經濟圈亦都係 係啊，呢個將會咧，即係呢場疫症咧，即係重創咗全球經濟啦。當然，即係大家其實成個地球係停擺緊嘅。而家其實大家所有嘅大型嘅運動賽事啊，咩啊，全部都取消。咁你諗啊？但係咧，嗱，依一樣嘢，我當然都要譴責翻日本嘅，即係而家暫時就仲係堅持緊七月， 堅持如期舉行啦， 係堅持如期舉行奧運啦。咁但係問題係我明白你使咗好多錢，係咩成，仲要揾埋而家拖埋呢個大陸同埋呢個韓國落水話，我哋都好撚支持你搞呢個奧運㗎，屌你老母！呢啲咪就係是利益，是自私自利而犧牲所有運動員，犧牲全球人民，犧牲國民嘅一啲行動咧，你一定要褪㗎啦！屌你老母，你而家點可能仲唔褪啫？ 歐洲國家杯停咗啦， 歐洲國家杯都停咗啦，即 所有嘅聯賽全部停 緊曬啦，即係所有嘅足球聯賽已經停 了。好撚悶啊！而家真係。 係咁啊，係，即係再屌你老尾，你再加上你點可能七月係如期咧？咁你對好撚多運動員係好撚唔公平，因為你幾個月都冇得打嗰個 qualifier， 即係嗰個奧運資格賽，都打唔撚到嘅時候，你七月仲舉行，而家三月咯喎，屌你老尾，係咪四個月之後你開到，係咪而家先至嗰啲歐洲啊、美洲啊嗰啲確診個案先係叭叭聲咁上，點啊？屌你老母！大家都係有中國肺炎咁去啊！屌你老尾，係咪？就算你有得比賽，你都冇觀眾啊！ 啱啱啊！即係我就真係唔。 然後你當地嘅檢疫措施又點樣做呢？突然之間有咁大量嘅外地人士湧入嚟，你個選手村又點搞呢？你選手村入面有一個領嘢，你可能就會引發到全部人都領嘢嘅咯。 係啊，所以咧我喺呢兩，我諗嚟緊呢兩三個禮拜咧，大家都係盡量都係唔好聚會，即係盡量少啲啦，係咪？即係雖然即係好似我哋呢啲咧，我都有一份嘢係私房菜嚟噶嘛，咁我都食嘅零嘅，即係其實都係冇嘢做嘅。咁我都呼籲大家即係唔盡量免得過就唔好去咯，即係咩咯？咁你大家睇下，即係而家你諗下嗰個今日我俾人洗版嘅，亦都係有一個五十路嘅。 哦，蘭桂坊， 蘭桂坊皇后呢個大呢個確診個案，咁有一個咩第180幾號啊？ 唔記得180幾啦，唉，唔知啦， 好似係182號嘅，大家當花生咁搣啦，真係即係幾好笑嘅。咁你即係大家諗下啦，你即係確撚診咗之後咧，仲話佢確診之前咧就去過蘭桂坊 就搞 燒顯。蕭顯咁大家就講到係亦都係有報道指出呢、這個蕭顯就係泛指係 one night stand 嘅，即係喺某啲酒吧度留。 五十歲嘅女士， 係咪五十歲嘅女士？大家咧個 focus 就唔係喺個防疫嗰度啦，就大家就個焦點咧就放喺佢係五十路嗰度。 嗱，所以今日嘅衞生局嗰個記者會咧，我哋《癲狗日報》嗰個記者就真係問鬼佢啊！呢、這個確診嘅女士。你怎樣去追蹤翻佢有親密接觸的人呢？ 係喎，咁點撚樣算呢？所以咧，即係除咗小聚會之外咧，大家中意玩嗰啲什麼交友程式嗰啲咧，大家忍下手啦，真係喺屋企嚇 係好難忍嘅，因為波又冇得睇， 係啊，打下四三零穿梭機算啦，最好咧嗱，點樣支援香港經濟呢？大家就出街去灣仔188又好，去高登又好，嗱嗱聲買翻部 PS4 打下機算撚數，或者睇下書就算撚數啦。 睇下書，唔係我嗱，你呢啲都係娛樂啦。我建議咧就可能買少少嘅健身器材，有啲好多屋企用到嘅，唔需要太大空間嘅，即係我哋住村屋又一定有啦。咁就算你係一啲即係普通公屋又好，居屋又好，咁亦都有啲可能細細舊嘅，就做 push up 又有，或者係一個嗰啲滾輪咁樣做個腹又好，強身健體趁呢個時間最緊要嘅，我覺得。 咁哇！依多謝喎，多謝有人有打賞喎，見到即係幾好喎， 髮型好靚仔。 喂，你哋做咩成日討論我髮型？ 咁係啊嘛，你啱啱剪完啊嘛。 我啱啱今日剪嘅呢個髮，咁即係。其實都好耐冇剪個頭髮啦，咁即係我叫佢你剪短啲啦，我而家都係費事出街嘅，真係大佬。咁於是咧，個髮型師即係呢個髮型師咧，都同我剪咗頭髮，剪咗10幾年噶啦，都剪咗15年噶啦，咁所以好 friend 噶，同佢咁啊咁就整啦，咁結果整到咁樣。 好似 Taxi Driver 入邊嗰個係咪阿爾帕斯奴？ 阿布奇諾 係啊 ，Taxi Driver 嗰個啊嘛。 Are you talking to me? Yeah. Are you talking to me? 咁有人就話要我公開交代，到底呢個頭搞咩？呢、這個頭我都唔知搞乜撚嘢。咁anyway 啦，OK 嘅。咁我短頭髮我都即係覺得喜歡嘅。咁咁唔知道講乜嘢，我哋講頭髮嘅喂。 冇啊，冇咗阿 Jo。唔係我仲 有啊 ，Jo 翻嚟啦，屌你！加持佢，俾佢屌你啦，俾佢紅緊咗呢邊噶。 唔係，我哋係好擔心佢啊，驚佢唔知幾時。一係咧就 確診 死撚咗，一係咧就啲股市跌撚到撲街，佢跳撚咗樓。 係跳撚咗樓，冇人知㗎，張嚟。即係如果你確診死撚咗，係會俾國家消滅嘅嚇。你如果買股票輸撚到冚家產嘅話咧，你死撚咗，亦都冇人會可憐你，亦都冇人會知嘅。即係冇人會知道你真正身份叫 Jo， 我所以見撚到你就好撚可憐，唔知點解。咁啊嗱，嗰個五十路蘭桂坊嗰度咧，即係你根本係追蹤唔到。所以點解咁撚大家咁撚要小撚心就係話點？我已經見到有好多冚家產已經喺出街唔撚戴口罩啦。我已經見到有啲冚家產，嗰啲通常嗰啲樣都係廢老樣嚟嘅，冚家產樣嚟嘅，屌你老母！我喺富善啱啱即係頭先喺富善買支嘢飲嘅時候，我都見撚到，屌！屌你老母富善 check OK 啊！屌你老母臭，系唔撚戴口罩走入个便利店嗰度，屌你老母游嚟游去，我屌你老母啊！呢啲系咪撚人？我屌你老母啊！屌你个老母臭，喺呢啲人咧，其实咧 我哋香港人咧就應該出聲屌鳩佢，即係呢啲人係要屌鳩。嗱，你戴翻口罩之後入嚟啊，即係你係要屌鳩佢，係咪？ 歧視佢 係啊，要歧視佢，要屌鳩佢，係咪？咦，我哋仲有咩講？仲有啊，好似 仲有就係、是、如果講本地嘅話咧，今個星期咧亦都有一個好洗版嘅一個言論嘅，就係、是、阿袁國勇嗰個 statement 係係啊。咁你但係如果就係有用開 Facebook 啊， 多謝你啊，曹旭俊。 系啦，你都會睇到咧，喺都係 哦，係啊，係啊，呢、這個真係喂，唔係呢個要夾埋另外兩樣嘢講嘅，即係我哋知道咧，中共咧就驅逐咗美國 三大傳媒嘅記者， 係啊， 即係將會不獲發呢、這個 記者證， 然之後屌你老母，你竟然係包埋香港同澳門嘅，咁一國兩制何在？香港基本法寫撚到明個新聞自由噶嘛，係俾外國通訊社、外國記者可以香港採訪噶嘛，係咪？所有全國性嘅法律喺香港實行都要經附基本法附件三噶嘛。你中香港係不實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嘅任何法律噶嘛？呢、這個係基本法寫撚咗噶嘛，一國兩制嚟噶嘛，吳家產。屌你老母！點解而家可以屌你啦？乜司公然咁樣話唔撚批呢個記者證，俾呢三個傳媒啊，包埋港澳啊， 冇錯，公然干預你嘅新聞自由。 呢個係公然打壓新聞自由，出唔出記者證係香港自治範圍裏邊嘅內部事務嚟噶嘛？你大陸而家你，所以而家唔撚使講任何嘢，咩中共一早已經嗌 to you so， 唔係我啊，係習大大已經 to you so， 咩叫全面管治權？就係呢樣嘢咯，係嘛？所以佢而家係根撚本係無法無天嘅，而家共產黨根撚本係唔撚再可以相信嘅，咁啊呢個政權係咪無法無天嘅？屌你老母，係咪？所以。我哋見到嘅就係而家你中共中央、中央人民政府，基本上就係對於呢個一國兩制、對於呢個高度自治，係對於呢個基本法根本就一知半解。佢中意屌你啦，乜點撚樣講就點撚樣講，係咪？ 完全當你冇道， 啊！完全係當撚你冇道，係咪？於是乎，講到新聞自由，講到香港嘅新聞自由。早幾日前日即好似係前日定尋日 前日 咁咧就有一篇文章就係由呢、這個袁國勇同埋呢個另外一位據聞係佢徒弟啦嚇嘅另一位教授即係副教授定係咩啦咁就寫咗一篇文寫了一篇紅文好犀利呢篇紅文真係寫得好好即係當中嘅我想很多人都看過啦，咁我都撳翻嗰篇文出嚟先。咁啊，咦唔係喎，我哋呢一節就差唔多夠鐘。 好啊，咁我哋下一節再，我哋下一節再分細心分析， 再攆下袁教授呢一篇咁嘅紅文。好，轉頭翻嚟見。